云贵苗瑶杂处，不能同内地类比。内地是官府说了算，那里是土司说了算。如今蔡挺将军不再过问民政了，我遵先王遗政，取怀柔羁縻之策，好容易才理顺了。皇上要改土归流，不是我不肯办，在几个地方试，其实真的管不了苗瑶族里的事。中堂想想，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土寨，隐在十万大山中，有的寨子连马都上不去，有的蛮荒不化，言语也不通。历朝历代世袭下来的土司一旦取消，难免就有愿望心，各自为政久了，一造反就一寨皆反，一山皆反，派兵镇压，他们钻了深山老洞，兵去他归，依然故我。有的县份多年没有县令，衙门都倒了，有的县只有一个当地人替政府办事，也只是管着召集土司会议，宣布政令，回去他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。你要设政府管理，就得派官员去，瘴气毒物十去九不归，人们宁可辞官也不去。这些个烦难朝廷还得多多体谅，我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不易轻做更易的。张廷玉双眉皱着，只是沉吟半晌才说，剥夺土司特权，百姓们该拥戴才是嘛。政府并不收苛捐杂税，皇上这是仁者之心呐。杨明石一听便笑了，我说的是行不通，不是不应行。云贵与中原有察言之力，但贫瘠乏粮历代就是这样的，许多地方都还是刀耕火种，我去的第一件事先教他们种地，衣食足之荣辱，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，然后扶植农桑，养育人才，尊孔尊孟，慢慢开化了再设政府才是水到渠成，硬来逼反了就事与愿违了。张廷玉看去心情有些忧郁，雍正忙着要改土归流，他原也赞成，听了杨明石的话倒犯了踌躇。半晌张廷玉一笑，哎呀，牛不喝水强按头，皇上是要给牛灌药，可惜牛不省事啊。李卫递进折子，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，听说你也不同意。我和李卫私交极好的，但他这风头出得不好，单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，所以我特意绕道去看他，看来意见难合呀。耗县归公只能叫清官日子难过，贪污莫逆要巧取豪夺，哪里寻不出个名目来。如今天下吏治到底如何，张相大约比我清楚。去年秋我参劾大理知府臧成文，刚摘了顶子下来就给他送民伞保护他。臧某贪墨一万余两查有实据的，为什么下头百姓还保他呢？我心里也疑惑，私访了一下才知道，老百姓说呀，今年年历刚送上去，你撤掉了他，我们就白送了，充公又归还不来，再派一个还得再送一份子，好比是狼，我们刚喂饱一个，你再派一个饿狼。我心里都气急了，回省就请亡命旗牌斩了臧某，再去的官他就不敢再当狼了，所以清吏治充府库， 要害是利，而不在治法。李卫这办法一旦推行，下头必定又生出千奇百怪的办法，多图搜刮，害的还是百姓。或许江南一省行之有效，但各省分起效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张廷玉听了不禁默然，杨明时说的这些他深信不疑，但雍正多次与他促膝交谈，天下事非变法不可为，号县归公，改土归流，丁银入亩，官绅纳粮和筹钱法，这些大政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，几个亲信大臣已在外地试行了，中途停止，那就是说雍正登基以来毫无政治建树，一旦稍有风吹草动，允祀便能兴云作雨，推波助澜，甚或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，废黜雍正，自己作为宰相又如何善后呢？像杨明时、李福，这都是雍正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员，细谈之下，对雍正刷新政治的措置竟无一赞同，想来也真令人可叹。张廷玉刚问了句，依着明时意见该怎么办呢？杨明时未及答话，便见孙家淡扬着脸进来，便问道，家淡呐，下来啦，你不要去顶撞皇上啦，不要去了，皇上的难处我知道，多建议些，气平些好吗？孙家淡说，哎，我只是过去保使一职，没有顶撞皇上，皇上昨夜没睡好，性子很躁，一边听我奏说，有时还踱出殿散步，回来再听，看上去是有些心神不定，后来皇上就叫我过来听你处分，请中堂处分。说罢便是一躬。张廷玉叹息了一声，你是个傻子，皇上不给你处分，我给你的什么处分呢？言官嘛，你是御史，说话比我随便。他扫视一眼众人，我只想告诉诸位一句话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，是皇上据天下大势决断出来的方略，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赞香，万不能情肘啊，不趁国运鼎盛时激素整顿吏治，祸至悔迟啊。据我看呢，皇上这见地实在入木三分，只是看来性急了也是不成，情肘太多太多了。杨明时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，圣祖惩罚应无错误，只是圣祖晚年诸法废弛，贪风渐起渐治，没有随时遏制。放在中堂下问，我说抓住一批茉莉，无问亲疏远近，无问贵贱高低，一律明正典型昭示天下，这一条办下来就堵住了贪风。先帝爷御制圣训36条，要班试各地学宫切实宣讲，精忠表孝，就能坐养一代廉吏，徐图更张不比如今这样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好吗？张廷玉立即插了一句，变法的话是我说的，皇上从没说过变法二字，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吗？杨明时昂然说道，其实我也要说的，这就是变法，叫不叫这个名何关紧要啊，宋神宗英主，王安石英才，变法变得怎么样呢？靖康之乱， 礼服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一直坐听不敢插言，此时觉得不宜沉默下去了，一欠身说道：杨兄啊，吕氏春秋茶金中头一句就说，上胡不法先王之法，非不贤也，为其不可得而法。如今情势与西朝大不相同，墨守成规，政治难心。不过老师，我也觉得急了些，这么多政务，又是摊丁入亩，又是号线归公，民官一齐得罪，朝廷又颇有不同的意见，一个闪失容易乱局啊。像文静那样几乎将省城各衙主官都撤完了，凭他一人就是三头六臂，办得下来吗？刘墨林是变法派，一直想寻机与杨明时辩解，想到情肘二字，倏然间才明白雍正写朋党论的真意，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，恍然若有所悟。但李福又提说到年羹尧，他吸了一下嘴唇，把话又吞了肚里。一声沉雷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像一盘空墨在远处颤抖着传进上书房。众人都是一愣，接着又是一声，音也不甚高，只是尾音更长，好像天也累极了，发出一声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。张廷玉兴奋地一跃而起，几步跨出上书房，看时却仍是骄阳当头，天要下雨了。因上书房坐西朝东，张廷玉疾趋几步到甬道上，以手遮阳希望，但见黑沉沉乌压压墨染似的黑云峥嵘而起，缓慢的但又毫不迟疑的向你偏西的太阳压去，仿佛要闭合封锁整个湛青无云的天空。隐隐的雷电金线火蛇一样闪击着云幕，却并不出头。稍顷，远处林梢一阵刷刷的响动，凉风卷着浮尘，隔着重重宫院袭进来。张廷玉浑身顿觉清爽，刚说了句方林镐智能之士了不起，便听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，撼得宫阙大地都颤了一下。先是几滴铜钱大的雨滴噼里啪啦的洒落了一阵，又停了少顷，便听由西向东松涛一样的雨声渐渐进来，整个紫禁城的巍峨宫阙、龙楼凤阁刹那间便被淹没在麻帘一样的雨幕中。原来晴好如洗的东半天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涛压得黑沉沉的，惊雷一声接一声，忽而把庭院照得雪亮，忽而又隐在云层中不停地滚动，把深邃的百年进程笼罩拥抱起来，暗黑的就像深秋的黄昏呢。张廷玉吃了一样站在雨地里，任雨水浇透了他的全身，一目仰天，似乎在尽情享受上苍突然降临的甘肃，又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。李福见他站得久了，忙冒雨出来说道：失相之心上天已见，不过雨地站久了要着凉的，请失相回屋，多少大事等着要议呢。张廷玉蔚然深舒了一口气，由李福搀扶着进了上书房，一边更衣一边说道：哎呀，此雨致人无数，是皇上洪福所致，我要立即面君，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。说着披了油衣拔腿便走，到了门口 看了看惊雷击走的天穹，招手叫过藤本处的一个官员，你立刻去一趟户部，尚书以下官员都要出动查看粮库，还有兵部，把武库也要检视一下，有漏雨的要立刻补，不许没一粒粮绣一件兵器，叫人知会顺天府永定河堤要紧的，还有京师民间土屋茅舍也要查看，防着倒房砸了人。说完也不等那司员回话，便径出月华门直奔养心殿。雍正站在养心殿口正默默地出神呢，他天性喜凉畏热，穿着一件绛色青纱袍，外头只套了件石青葛纱褂，也没有带冠，一双青缎凉黑皂靴已被少风裹到檐下的雨雾打湿了，却是一动不动凝望着天空。方苞就站在雍正的身后，也是捻须若有所思，一张眼瞧见张廷玉冒雨而来，便说， 恒臣来了。 嗯，哦。雍正点点头，返身回殿，命人在殿口摆了绣龙瓷墩，一撩袍角坐了，说道，恒臣不要行礼了，见过人了？ 还没有谈完呢， 张廷玉到底还是打签儿行了长见礼，起身陪笑， 天下这样的好雨，小的主上心里欢喜，奴才过来给史仪侄讨情。 雍正愣了一下，史仪侄还是有罪的，他妄言年羹尧为奸佞，不杀年羹尧天不下雨，这雨下来了，他就是有妄言之罪，善拿善放不足以安功臣之心呐。张廷玉满以为过来一说即准，肯定立刻就放掉史仪侄的，不想雍正却这样说，不禁一愣，一时倒不知该怎样答对了，瞥了方苞一眼，半晌才说， 万岁圣明，但天道无常，史仪侄只是揣度有误，其大旨直说地侧有小人，恐也是实情，今万岁惩罚史仪侄午门长跪，像那样的太阳史仪侄能支撑多久啊，岂知上天竟为整忠直之事而突降甘霖呢。 方苞在旁微微一笑， 恒臣呐，这些万岁都知道，但别人的心思也要顾及，这次史仪侄奏刊年羹尧，孙家干又力保史仪侄，是谁都瞒不过的，我方才跟万岁说，这雨可名为沾世雨，但据此时朝廷形势，不过救了史仪侄一命而已，其余的都还说不上，看看吧，忙什么呢，雨一直住不了呢。 张廷玉听着这些捉摸不定的话，虽没有明说，已经看出雍正心中更深的隐忧，倒一时语塞了。君臣三人都没有言声，注目着外边倾泻如注的大雨。 恒臣呐，杨明石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？ 雍正抚着膝，看着闪动发亮的外院问道。 礼服是臣的门生，虽说没有多的话，我看似乎也赞同杨明石的话，似乎都觉得朝廷急于事功，步子不稳啊。 说罢便将杨明石的话细细说了，雍正听得很专注，却始终没有说话，直到张廷玉陈说完毕，起身踱了几步，转脸对方苞说， 灵稿先生，

万岁，万岁爷，雷雷！ 瞧你这副德行，天塌下来了吗？ 太和殿雷击了，走了水。 坐着的方苞和张廷玉惊呢，一起站起身来，跟着雍正几步走出养心殿，张着眼向东南望时，却并不见火光，烟霾低沉的云层压得低低的，起落飘游，弄不清是烟还是云雾，隐隐传来时断时续的吆喝声，也听不清叫的是什么。一时便见高无庸浑身淋的跟水鸡似的跑过来报说， 火没烧起来，就叫大雨浇熄了，主子您放心。 雍正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异常镇定，你去午门传旨给史一直，京师久旱不雨，是朕良德所致，若果是天降灾殃，自当由朕任咎。史一直望以天变之责加罪于忠直有功之臣工，学术不纯，必设乖谬，本当严议，念其出至尚无恶逆之心，若革职永不易续，免交布衣。你去就这么传旨。张廷玉原本为就史一直过来的，听见这道谕旨不禁松了一口气，但雍正这诏旨其实带着罪己诏的意思，又不好顺着说，默谋了一会儿陪笑说，皇上责己似乎严了些，说是天旱并不成灾，若论责任，宰相谢礼阴阳调和朝野，责任在我。你的心朕知道，不必说了。雍正慢慢转回身，他们还在上书房等着，你还办事去吧。张廷玉忙答应着，待到退下时，雍正又叫住了，杨明史李福都是证人，意见不同尽情叫他们讲，你要有定见，劝说他们与朕一德一心，告诉他们朕是仁君不是暴君，慢慢往后他们就越看越明白了，他们的办法要能办好一省一地的吏治，也不妨允他们自为，只不要学史一直，史一直太不懂事了。目送张廷玉退出养心殿，雍正的神色似乎有点疲倦，举举回到东暖阁坐下，望着玻璃窗外的淙淙大雨，只是出神。方苞跟着进来，站在旁边，沉默了许久才说， 这雨下得好啊。 雍正点了点头， 是啊，年羹尧好不时祈祷，朕一直等他为史一直说几句话，他未必要天来说话的。 他目中瞳仁抖得一亮，又暗淡下来。方苞指着北壁上一幅字画， 皇上您看，这是先帝给你提的词，戒急用忍，依臣来看，时时够皇上受用终生。 雍正看了一眼那张字儿，又把目光盯向方苞，却没有言声。方苞一笑， 李卫、田文静、李福、杨明石，他们各自为政，眼下只能这样，急也没用。八爷和年羹尧两块石头当道，您想推行新政，只能忍着点，一块一块的搬开，好比取水就流畅了。 雍正双手揉抚着膝盖，恶狠狠地凝视着那张字，许久才说：“ 朕倒想敦睦有子，兄弟和谐的，似乎是一厢情愿的。登基以来，老八的人生了多少，他仍旧是坐梗。朕看隆科多也靠向了连亲王，就是因为朕始终只是苦口婆心地说，没有心狠手辣地做，倒叫他们瞧着朕外强中干似的。年羹尧离京一走，朕立刻就要赶允祀出上书房，看是谁敢做丈马之名。” 方苞翘着髭须，冷冰冰地说：“ 年羹尧敢？他的口气如此阴寒，在隆隆响震的滚雷声的夹缝里清晰地传过来，雍正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冷噤，他的脸立刻苍白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雍正才说：‘ 还不至于吧，年羹尧在藩邸就是朕的门人，朕知道他外谦而内骄，目空无物，胆大妄为都是有的。说到谋逆造反，他未必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力。这一次进京又加了这许多的恩宠。’ 方苞一笑：‘ 恕臣直言，皇上见的那个年羹尧是表，据臣看，年羹尧秉性只有两个字，狐疑。狐狸过冰河，走几步听一听冰凌的动静，一旦觉得不会炸开冰河，他几步就能跳过对岸了。’雍正的脸色越加苍白了，他抖得想起当年康熙两次废太子，年羹尧都曾进京刺探阿哥夺嫡内情，靠拢允祀，只是乌丝道防守严密，警告年羹尧不可玩火，才勉强拢住他，没有公然倒戈背主。想着，雍正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半晌冷笑着说：‘哼，要真的这样，不晓得天如何料理他了。有那么便当的事儿吗？岳钟琪就在青海，听他的，还有粮呢，饷呢。如今天下大定，总该师出有名的吧。’年羹尧真正失算之处，不该与岳钟琪争功，二人原是莫逆之交，他自己闹出生分来。您这边一动八爷，他立刻就师出有名了。八爷下头的人现在各省都是有职有权的督抚提镇，您刷新吏治，先就刷了这些人，心里怎么能不恨您呢？年羹尧这只狐狸真的过了河，粮饷都不在话下。臣再说一遍，年羹尧的后顾之忧只有一个岳钟琪，年是一党，隆科多也是一党，八爷自不必说。隆科多这次不敢真的动手，并不是畏惧马骑，甚或也并不畏怕碧丽塔，其实他们都还瞧不清年的步子。一来是万岁爷您天生威严，又有个十三爷忠心辅佐；二来也实亏了这次劳军的声势，才没有酿成大乱。万岁，这么多的城湖社署高居庙堂之上，您尽着防护自己昼夜警惕， 试问怎么能推行摊丁入亩、官绅一体纳粮这些制度呢？一道明赏，照得殿里殿外轰鸣雪亮，接着便是一声劈柴一样干涩的裂响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那雷声越去越远。雍正的脸在晦暗的暖阁里，又背对着窗，看不出是什么脸色，一字一句顿着说道：“ 天老先生为朕多筹划筹划，你就和怡亲王住在一处也好，随时顾问照料，西边送来的密折先教你看，哪怕是半夜随时可以见朕。” 内雨猛猛地直泻了一夜，停明时分才转成蒙蒙细雨，散雾一样笼罩着满街流水的北京城。这场雨来得快，去得急，至第二日拂晓时分，云散雨收，又复晴朗的月朗星灿。原打算在京再盘桓几日的年羹尧只好进宫辞行，雍正召见，口气极温存亲密，就养心殿赐御宴，君臣席间谈笑风生，说得十分投机。雍正倒也没别的要紧话，只反复叮咛年羹尧要节劳，不可只顾感恩图报拼命做事，糟蹋了身子骨，朕已下旨了，越东每部仍旧退守四川，你只乐不好你的兵，少惹是非就好。粮饷的事刘默林去协同各省办理，还是你来节制，你妹子已经晋封贵妃，还有你父亲鸽子都有朕照应，你在军中如常办事，把兵练好，别的事尽可一概不管。如今青海西藏都已稳住，将来国力再充盈些，朕还打算由你将兵西进，斩灭阿拉布坦叛军。朕寄你厚望，朕自要做明主，切盼你做贤臣良将，单为你造一座凌烟阁也不是不可指望的事。一头说，一头殷殷劝酒，一碗碗米汤指情灌起。年羹尧原打算问问如何处置史夷直的，倒被这些柔情蜜意的话堵了回去，只所雍正说一句答应一声。直到四时出牌，礼部的人进来报说午门外百官已经候着，请年大将军受交行礼。年羹尧起身向雍正一躬：“ 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，奴才唯有粉身碎骨勤劳王室，才能报得主子知遇之恩。” 雍正也站起身来，环顾殿内，似乎想赏点什么东西，总觉无物可赐，思量一下，取过一柄鎂金攒珠如玉，仿佛不胜浩叹：“ 一切不用表白，都在心田之中啊。你这一番出去又要吃苦，朕不知怎样赏赐你才能加怀。带走他吧，用餐时看着他，练兵时想着他，行军时带着他，就如朕在你身边一样。” 雍正说着眼圈一红，竟涌出了泪花。年羹尧感动得五内俱沸，扎的答应了一声，翻身拜倒在地，哽咽说：“ 主子保重，奴才去了。” 雍正双手扶起年羹尧：“哎呀， 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又何必感伤呢？朕今儿个也是的，这么多年头一回控制不住自己，起来，朕还送你午门，咱们一道出去。” 于是二人并肩出了养心殿垂花门，却不成成余，只散步难行。绕三大殿，从右翼门进内，穿行太和门，过金水桥，直趋午门。眼见午门外旌旗蔽日，甲兵森立，雍正止住了脚步，凝望着外头，似乎若有所思，摆手命张五哥一杆子侍卫回避。严庚瑶一直随侍在侧，亦步亦趋。见雍正似乎还有话，忙躬身问道：“皇上似乎有心事。”“ 哎，有啊，朕一直迟疑着，不知讲的是时候不是。” 严庚瑶疑惑地盯着了雍正，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半晌才说：“ 请皇上明示。” 雍正顿了一下：“ 朕还是打算叫允堂回你军中。” 严庚瑶一听便笑了：“ 皇上，九爷无论在京还是在军，有什么妨碍呢？他做不了号，而且据奴才看，九爷似乎还安分。”“朕最怕你这样想啊，朕何尝不想兄弟敦睦啊，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”这话在店里说耳目太杂，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说得清的。如今临别，朕只想问你一声，八爷如果反朝，你怎么办？ 万不至有这样的事。如果真的出这种事，奴才十万精锐杀回北京擒王。”“ 只能说但愿不至有这样的事吧。但当年夺嫡，他们何其拼命啊，图的是什么呢？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，他们是小人之尤，断不可指望他们生改悔之心。如今分散错置他们，就为防他们谋为不轨呀。你们在外头把差事办得越漂亮，朕这个皇帝才做得越稳越有味儿，不然出什么事都难以逆料的。朕所以不重处史夷直，也为这个。史夷直说有奸佞居鼎贤之侧，并不是欺君呐。” 年羹尧腾的脸胀得通红，跨前一步，压着嗓子激动的声音发颤：“ 请皇上发旨，半个时辰奴才就端掉这个八爷党。”“ 梁公啊，你不懂政治，你即便不在京，朕发狠要拿他们，也只一纸诏书的事。别忘了，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兄弟，就是罪行昭彰，朕也于心不忍。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，何以化天下人呢？他们如今并不敢妄动，只是等着朕弄坏了朝局，再召集八旗旗主按祖宗惩罚行废立的事。朕夙夜勤政，把江山治得铁桶似的，也就堵了他们的口实，妄心退了，仍旧是朕的好兄弟呀。”雍正一脸的郑重其事，一会儿说的年羹尧浑身热血沸腾，一会儿把心悬得老高，又像是要整治允四一干人，又似乎切身的体念着骨肉的情分。年羹尧也不及细想，只是觉得这些话如果不是拿自己当心腹，皇上断然也说不出口，一边口里诺诺连声的答应，一边又说：“奴才在外带兵，小人们断然做不了号。万岁说到兄弟情分，奴才不敢插言，但求皇上 擅自保住，一旦有使着奴才处，800里加紧，3天可到奴才那里，旦夕可以响应的。 这就好，朕不过虑之在前而已，白嘱咐你一句，你好心里有数。其实北京城里翻不了天，当初内有8王，外有14王，朕还不怕呢。走吧，朕送你出去，这里说话久了不好。说罢，雍正便徐徐而行，年羹尧一脸庄敬之容跟在后头。五凤楼下的炮手见御驾启动，便点了炮捻儿，随着闷雷家3声炮响，唱阴阁供奉们击鼓撞磬，顿时黄钟大吕之声，撼雷聒耳。高无庸几十个太监打着黄伞羽扇，簇拥着皇帝和大将军出了午门正门。自年羹尧回京第5天，吴思道便赶回了开封。田文静此刻已经知道了这个瘸师爷的来头，尽自心里满不自在，却不得不礼敬有加，每日不问上衙与否，一大早先打发人恭送50两台州足文供这神仙花销。吴思道有时候到衙门打卯，有时候索性不来，收了银子便在省城名胜逛游。今儿个相国寺上香，明儿个游龙亭、泛舟鄱阳湖，甚或登铁塔眺望黄河，吟诗弄琴，越发的逍遥。吴凤阁、张运成、姚杰3个师爷看在眼里，恨得心头，几次旁敲侧击发乌丝道的私印，田文静都在罔顾左右而言他，只说他有残疾，该当的不照应些，你们挣的钱少吗？这事儿不值得怄气。3个师爷气得七窍生烟，索性也不到衙办事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灯